满心期待着能将军魔校推出地图，结果等来的却是自家又损一员大将。邹远和周光一心中各种苦涩，谁想打击还是个连级，森罗的头像刚刚灰暗下去，朱焕平的召唤师封刻也紧随其后了。一人独对苏沐橙和乔一帆坚持了这么久，朱孝平已经很对得起召唤师这个职业了。 真要说一拖二还胜出，朱孝平没有那个能力。荣耀史上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强势的召唤大神。团队赛，星星阵容完好的情况下，百花已有四名角色阵亡。邹远和周光义在这一刻都停下了操作，如此局面还有继续打下去的必要吗？这场比赛他们输了，彻头彻尾的输了。 1:9的大比分，不是横扫，也差不了多少。邹远和周光义没有做什么沟通，两人同时停下了操作，可以看出他们此时心态上的一致。GG，一人一个GG后，花凡四紧，季冷先后退出了比赛，星星赢得了胜利，现场掌声雷动，各种尖叫。 这可是9:1的大胜呢！星星的团队赛选手一起从比赛席中走出，向观众们致意，全场兴奋到达了高潮。这时，百花战队的选手也从选手席中走出，他们是失败者，对于他们而言，能早一步离开这个舞台都是好的。不过，总有一些程序性的事要做。 百花战队的选手们礼节性地对现场观众鼓掌致意着，在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和对手也得有点交流。恭喜，打得不错。于峰主动过来对星星诸位表示祝贺，展现百花战队的风度。哼，继续努力。叶修和于峰握了握手，很顺口地说着。 于峰听了一阵郁闷呢，继续努力是怎么一回事啊？说的好像他们是以超越星星为目标似的。哼，你们也是。 于峰不自然地笑了笑后，率领百花选手下场，随即就和选手席上的队友一道匆匆离开了选手通道。胜利者的舞台就留给胜利者去享受吧。 奈何赛后的记者招待会是联盟规定选手必须要参加的，对于失败一方，这又是一次煎熬。记者们可都是不怎么留情面的，伤口在哪儿，他们就往哪儿捅。百花战队知道这次会有些难熬，于是，在正副队长之外，派出了老将张伟来压阵。很遗憾，百花输掉了比赛，能不能谈谈您对这场比赛的看法？ 开场问题倒是比较循规蹈矩。队员们都很努力，但对手发挥得更出色，很遗憾。 百花队长于峰于是也给出了一个万金油似的回答。 请问赛前你们有想到过会以这样的大比分被星星击溃吗？请原谅我用了击溃这个词，因为从比分上来看，确实很一边倒。 不怀好意的提问接着就来了。 有意的撩拨着百花选手的痛脚。这样的结果确实很让人意外，我承认我们事先没有想到，但是我并不认为百花有被击溃。个人赛我们有拿到一分，擂台赛也曾一度占据优势。至于团队赛，断流这类拥有秒杀点的地图，经常会以看起来很悬殊的结果分出胜负。比分只是结果，着眼于过程的话。 我实在无法看出百花哪个地方被击溃。于 峰没有露出火气，却针锋相对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对于星星战队的唐柔，请问于队您怎么看？ 顿时就有记者针对性地给予了还击。唐柔肯定不会是让于峰喜闻乐见的名字，对准伤口的又一刀来了。 他很优秀。 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选手， 于峰说。 能说的具体点吗？比如说如何优秀？ 有人问道。 能在擂台赛里以一挑二帮队伍取得最终的胜利，这还不足以说明他的优秀吗？于峰他很清楚记者追问有关唐柔的用意，他是输给了一个新人，心里也确实觉得很没面子，但他不会逃避，他有直面任何状况的勇气，因为他是百花的队长，百花的核心，百花的任何问题他都需要扛得住。 那么百花的曾信然呢？这是他本赛季首次登场比赛，无论结果还是过程似乎都不令人满意啊。 有记者对比性的就提到了百花这边的新人曾信然，整场比赛下来除去星星技术犯规被直接罚出场的莫凡以外，曾信然的表现绝对是最糟糕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首次登场比赛难免有些紧张，适应职业圈需要一个过程，他会展示出自己的能力的，于峰说。 在之后针对比赛中的很多细节自然又有刨根问底的追问，好在百花早有心理准备，派出参加招待会的又都是见过世面的主，总算是熬下来了。 啊，能不能请百花战队的三位在这场对决之后谈一下各自对星星这支队伍的看法呢？ 招待会的最后，电竞之家 H 市记者站的记者常先得到了最后一次提问的机会。 这个问题我想不需要各自来谈，我们对于星星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百花由张伟回答起了这个问题。 以选手阵容来论，三位全明星级别选手的配置我想不需要多做什么说明了吧。角色方面，两位全明星角色之外，星星其他角色的银装配备也让人吃惊。75级成装在系统大更新后的过渡阶段很大程度地拉近了中小战队和豪门之间的差距，在70级阶段停留太久的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审视各队之间所谓的差距了。综合这种背景还有星星的情况来看，我想星星称得上是联盟史上最强的一支新队。 张伟的回答让记者又生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想问，但百花三位在答完这最后一个问题后，对于接下来记者们急急喊出的其他问题都不再理会，果断离开了招待会。随后出场的是星星、叶修、方瑞，更少不了本场比赛光芒四射的唐柔。开场依旧是循规蹈矩的恭喜胜利，末了对本场比赛看法的老套问题。 百花也很努力，但我们发挥更出色。 叶修回答和于峰根本就是一个句式，只是将两个主语调换了一下，记者们也没怎么在意，谁也没指望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什么。在赛后的招待会上，这个问题的作用已经等同于你好。你好完了，记者迫不及待地就去找唐柔了。团队赛的对决最终还是没能掩盖唐柔在擂台赛里一挑二逆转拿下胜利的表现。 精彩的胜利，伟大的逆转， 记者毫无保留地赞扬着。 请问你怎么看待如此精彩的表现？对自己的表现有何评价？ 希望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 唐柔微笑的。 还要更好？是指一挑三吗？ 记者们惊讶。 当然， 唐柔继续微笑。台下记者感想不一，有的欣赏唐柔的勇气和自信，但也有一些立刻反感起来。一个新人打出一次一挑二以后，一点也不知道谦虚，竟然就开始妄想起一挑三来了，这太狂妄太自大了吧。抱着如此想法再看台上的唐柔，顿时觉得这简直就是好多小说影视里时常会看到的自以为是的漂亮女人。这里是荣耀竞技圈，长得漂亮在这里一文不值，不少人看唐柔的目光已经带着鄙夷了，连同那些追着唐柔继续各种宝赞的同行也一同鄙夷上了。 方瑞大神今天的表现也很好啊，能不能和我们说两句啊？ 有记者说。 其实一般吧，比我预想的还要差一些， 方瑞说道。 那您预想的是什么？ 横扫擂台赛？ 方瑞说道。但没等记者们鄙视，就已经立即改口道：“ 开玩笑啊，不过是第二轮对于于峰的时候，确实还想多带走他的一些血的，可惜没有做到。”哦，那对于擂台赛第二个出场的选手莫凡，他的表现你怎么看？他是初次登场太紧张吗？ 记者问道。 哎，那全是叶修的错。 方瑞顿时一脸悲愤地说道。 啊，这是怎么说的？ 所有人顿时来了精神，齐齐望向叶修。 是我的错。 叶修也一脸沉痛。 哎，我没有给他交代清楚比赛规则。交代清楚？你根本就没交代好吗？ 方瑞说道。 我看到他有自己在看。 叶修说。 自己看有什么用啊？规则哪是那么容易吃透的？你真应该好好教教他怎么钻规则的空子。 方瑞说。 你闭嘴啊，钻规则空子什么的是一个有素质的职业选手该做的吗？ 叶修说。 但总有一些卑鄙的选手会这样做的，要战胜他们卑鄙的伎俩，就得先了解他们会如何卑鄙。 方瑞说道。记者一听顿时又兴奋了，连忙涌向方瑞。 请问你所说的卑鄙的选手是指谁啊？ 记者们追问。 这只是一个举例，是泛指。 方瑞说。记者顿觉无趣，但还是觉得方瑞绝不是无的放矢。不少人已经开始在脑中搜索和方瑞比较不对付的职业选手，还有一些却在继续抓紧时间提问。 今天的团队赛中，我们看到星星的治疗选手似乎又没有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这是否是因为他的水平暂时还无法应付职业水准，所以星星才会采用这些并不太依赖治疗作用的战术？ 有人问。 无稽之谈，他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落花狼藉是怎么被一波带走的？缺了当时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 叶修说。 百花的张伟称你们是史上最强新队，你怎么看？ 过奖了，张伟真是实在人。 叶修说。